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嘅，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中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都系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笔架山花园。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中线咧，较早前有坏车，咁而家坏车拖走咗，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沙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由金巴利道一段去到亚街老街嗰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噶。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就排到果栏。之后提翻大家啦，喺上水区因为会有公众游行活动，咁直至到晚上嘅8点钟，扶兴街、秦府街、新长街、新丰路、新康街同埋新城路嘅咪标泊车位都系将会临时封闭暂停使用。咁另外直至到晚上嘅10点钟咧，九巴路线270同埋273D 系将会暂停服务，而21条嘅巴士路线同埋12条专线小巴路线咧都会临时改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成药标签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哇，可以加强心肺功能，可以减少身体的脂肪，还可以减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喂，你做紧咩啊？拣紧健康产品啊？又加强心肺功能，又减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咩嚟噶？ 哎呀，唔系嗰啲咩产品啊，系要身体健康最直接嘅方法就系多做体能运动啊，每日喐多啲，仲可以帮你舒缓压力，唔知健康啲啊，人都开心啲嘅。 人人行多步，健康香港冇难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俾女神更加了解独男。紧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时间嚟到7月13号星期六下午2:08，你听紧嘅我是你的后援会，今日直播室呢度咧有波成喺度嘅，相信呢啲听众咧都会好关心究竟今集后援会嘅安排会系点咧？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就系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将会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嘅，咁。平时咧，我哋就会有即系，譬如少年波城嘅八宝一啦，同埋笨毒兵团，同埋呢个即系南文哥 KTV。咁但系咧，今日我哋将会两个钟头，分别会有两位女神出现嘅，系啦，两位女神出现咁啊，两点至三点将会有 Moni 李美琪啦，而三点至四点咧将会有殷咏珊嘅。咁啊，事不宜迟啊，呢个时候首先请我哋今日第一位女神出场啦。 Moni，你会用一种咩食物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朱古力，对于佢嘅第一印象系有少少苦，唔系好讲嘢。咁但系你认识咗佢咧，你又发觉佢好开朗，佢可以随意调节佢嘅甜度。 Hello， 我系 Moni 李美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就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 Moni 李美琪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咁啊，啱啱你一嚟到嘅时候已经相应咗啦，原来曾经同阿 Moni 喺几年前咧系见过一次嘅， 系 系啊，好彩大家都仲有少少印象，我一路都记得嘅， 系系 系啦， 系我记性比较差， 佢都有印象，佢都我即系讲多， 系啊，我手机都有啲相喺度， 系啊，搵得翻当年嗰张相，2015年嘅12月31号， 哇， 好记得啊嗰阵时， 好浪漫啊呢件事。 嗰一刻我仲記得咁樣， 多謝你啊！ 係啦，咁但係今次上嚟咧，除咗最舊之外咧，咁啊有一樣就係因為你都有啲作品推出啦，無論係已經推出咗或者嚟緊都會有噶嘛。係 係。 咁最近就係即係向西文記嗰度都有啲單元你有份參與嘅。係 啊係啊係啊，好開心啊！嗰個單元睇咗未啊？ 睇咗啊！即刻睇完啲報道，即刻跳咗去睇嗰一幕，即刻去 直接飛咗去嗰一幕 都睇下嘛。喂，其實做呢一啲叫做親熱嘅場面咧。是不是真的很尴尬的呢？還是其实是都挺 enjoy 的呢？ 我其实挺 enjoy 的。不是，即是你说的尴尬位呢，就是因为我初未做之前我有点担心，死啦，做啲咁样嘅戏呢，会唔会中间有啲尴尬位，可能唔小心掂到大家啦咁。因为我喺嗰幕度我系做主动嗰、那个。我系驚，我系驚 Raymond， 即系我对手赵永豪，我驚佢觉得我抽佢水。咁其实呢一个呢，我觉得导演对我系非常之好，因为佢为免我尴尬啦。咁其实佢哋系走到老远嘅，得个 cam 喺嗰个角落，咁可能我哋喺楼梯度嘛，佢哋就喺下半格嘅楼梯度，可能得几个人，跟住其他人系避晒去个喺个镜头后边咁样睇住我哋。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冇咩感觉，同埋你 action 嘅时候你唔会望侧边噶嘛，你净系会望对手。咁所以我觉得都还可以，但我好大汗嘅，我紧张起嚟，我记得我的身都有啲濕咁啊！係啊，好緊張啊！唔知點解第一次啊，話曬都係。 咁啊嗱，呢一個就已經推出咗嘅單元啦。咁但係其實之後係咪好似都仲有啲拍緊嘅？ 有啊有啊，最近就拍緊一個喺 View TV 準備出嘅劇叫 Me Too。咁同埋嚟緊下個月都有一個舞台劇，係音樂舞台劇咁樣。咁所以挑戰度都好高，因為我要唱歌。其實我自己中意比較中意做演員呢、這個呢、這個。職業啦，咁但係我作品其實真係唔算多呢四年嚟，因為以前都可能係做主持工作比較多咁樣。咁到開始有挑戰性就係、之前我有拍咗之前出過街嘅，咁同秋官哥有對手戲嘅《鬼探前傳》啦，咁嗰個角色就好有挑戰性，我覺得好好玩。咁跟住就係之前提到嘅《向西文記》啦，咁依家先至叫開始嘗試唔同嘅角色。我係覺得演員太好玩啦，因為我水瓶座，唔知即係大家了唔了解呢個星座咧？其實都幾恐怖嘅，可以好人格分裂㗎。我今日呢一刻好開心，我下一秒好唔開心。我嗰刻好多嘢講，下一秒我又唔中意講嘢。咁但係呢啲嘅性格咧，你作為一個演員，做一個好 positive 嘅演員藝人啦，你唔可能將咁多面都同時表達出嚟嘅。咁但係唯獨是演員呢一樣嘢就係、 是， 我可以將我內心好邪惡嘅面發揮出嚟。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喊嘅人，咁但我。我好記得就係我啱啱入行第一套嘅作品係一個微電影，咁係翁志光導演 負責嘅。咁嗰個角色，我一嚟 action 嗰場戲咧，就係講緊我嘅瞓喺張牀度，然之後我就係原來了解咗我嘅男朋友係出軌，跟住我係好傷心咁喊。咁我心諗，唉，用乜嘢啊？我即係咁大咁中意喊嘅人， 我試過呢啲，要投入有幾難啊？ 唔係，我係覺得我好容易喊啦，所以要唔難。咁好啦，到 action take one 嘅時候，我即刻喊咗出嚟。咁但係我原來我唔了解，我係一個演員嘅新人，原來佢有。Action 2 3 4 5因为他第一个他说、哎、这个 take 本身做得好但个机有问题他这样跟我说、oh, 即是录得录不到 你初我想着一铺出晒这样 就够了可能 off 了但是到去 take 2 take 3的时候我已经喊不到了、嗯、跟着我是越来越紧张我就发觉、啊、原来我都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厉害的咁到之後，所以我就一路好 struggle， 覺得我驚咗演喊戲啦。自此之後，我好驚我喊唔到。一諗起啲戲，如果要傷心，我就已經好驚。 我有啲心理陰影咁啊。 係有陰影，但係好彩地到好，即係都係呢兩年拍嘢多翻咗之後，上年就演咗一兩次喊嘅角色啦。舞台劇同埋演戲都有。咁原來我又喊得翻咯。 哦。 咁我就覺得我想試下挑戰一啲更加陰暗嘅一面咯。咁即係好啦，你演技你要喊。容易，但是你要到演技到将那个情绪表达出来，然后令人觉得你是譬如你抑郁的、嗯、你真的被人 feel 到你喊是深层的喊是更加有难度。我就觉得可以深层次一点，很想试这些有挑战性的角色。 第一印象。 那我们呢先来呢给你估一样东西，关于我和阿一、 嗯、 就是我们两个哪一个像是、啊屋企系会即系整下啲内脏食嘅咧， 系 啦。咁啊，呢个题目嘅灵感就源自于即系当初你出道可能去参选嘅时候，大家嘅焦点放喺屋企会有做呢一个 系啊牛仔妹， 系啦咁样样系啦。 我觉得系阿一理性分析咧，就似系波城。 我点解理性会反赢我咧？ 因为我觉得系因为系波城你邀请我噶嘛。 哦， 我咪谂得太多。 好啦，咁啊，理性同埋呢个即系感觉之间，最后你选择边一样咧？ 好难揀啊我最后揀揀波城啦。 揀我啊。 是。 好你平时嗰啲直觉准唔准啊你觉得。 我觉得平时都几准嘅。 几准嘅。 是啊。 咁点解你唔坚持啊 我諗住我哎呀原来我估错咗咁你哋咪好叻囉。我俾面你咋。 好嘢好嘢好嘢计算埋呢一步。 好嘢好嘢。如果话喺屋企自己整或者有冇啲咩自己係整开即係炮制内脏有冇啲咩 tips 呢 炮制内脏 tips 啊哇我諗家要问啲原始级嘅问我爸爸。即係譬如铺头依家都仲营运緊㗎嘛。咁、我有时都会偷下师嘅。咁我有睇佢啲内过程呢係非常之复杂。因为内脏譬如嚟肠咁样呢入面嗰啲其实係噗噗嚟 㗎 嘛。咁你要洗得好干净同埋你要冇嗰种嘅腥味呢其实你过程要处理落好多嘢同埋好多时间。即係我就会偷下师问下爸爸呢啲咁样。我可以好嚣咁讲觉得我煮嘢食都几叻噶，因为我系十岁未够，我就识得炒饭。 哇！ 我喺嗰阵，我仲记得，因为我爸爸妈妈开餐厅，咁、其实开餐厅你知道时间需要好长，咁变咗屋企系需要自己照顾自己啦。咁虽然我有哥哥同家姐，但我都系一个经过呢个优良嘅呢个基因嘅遗传啦，我都系一个好中意煮嘢食嘅人。我系真系唔够高炒咧，但系我系会攞张凳仔踩上去炒饭俾屋企人食，同埋煲粥俾我家姐咁。咁变咗我到大个都仲 keep 住煮嘢食，系咁 so far 我身边食过嘅人都觉得，你煮嘢食真系好正。 即十岁嘅时候已经炒抛镬嗰啲咁。 我识抛镬噶真系，我肌肉好发达。我有一段时间未入行先，我去过澳洲 working holidays 嘅。咁我咧系 街头卖艺整呢个， 我系做咗一个，因为我哋 share house 咁样啦，好多唔识嘅人咁样，咁我哋系可能我记得嗰度好似九个人一齐住。咁我係做咗廚娘咯，夜晚飯同埋佢哋啲人咧，即係我哋翻工大飯盒嘅，係之後變咗每一個人都叫我，佢哋嗰陣叫我琪琪咁樣，琪琪啊，你可唔可以煮埋我嗰份飯，我俾翻買餸錢俾你？咁跟住我變咗之後，我係每日煮六七個飯盒嘅人咯。 哇！我哋又多一個廚娘啦， 又有一個啦， 又有一個， 係啊， 係啊，咁所以我记得我煮完嗰度薯仔炆牛腩之后咧，系基本上一分钟内清晒，好大碟。重点系你落冰糖煮， 系， 因为个冰糖嘅味可以 好完美融合咗薯仔同牛腩咧，你加埋啲汁，即系你有腌过成噶嘛，咁系会令到成个餸咧系甜甜地，然之后带啲牛嘅香味，好引到出嚟咧，好好送饭。咁所以咧，我身边好多朋友咧，譬如去我就算大家知道我住元朗区噶嘛，咁但系其他区咧，譬如我啲 friend 出去揾嘢食咧，佢想知道咩餐厅，佢会即刻 WhatsApp 我咯， 哦、 我就会劲快答，你食嗰间，你想要中式、西式、泰式定系日式啊？我话俾你听噶。通常啊，男朋友呢个角色咧，或者大部分男性对食嘢都系冇乜要求嘅、最紧要就系快 同埋饱。 系啦，咁所以咧，当佢哋食过一间，譬如落过去，譬如喺呢一區咁樣，我食過嗰間好食咧，永遠嗰個男仔下次去嗰區就係揾翻嗰間，同埋食翻同一碟嘅嘢咯，即係送米班冷飯，永遠都係送米班冷飯。咁但係女仔唔得噶嘛，嗱我睇你男士拍拖千祈唔好呢一招咧，係會無論個女仔同你講B B 你今日想食咩啊，不如你話事啊，都唔好信，千祈唔好揀翻同一間同埋同一個飯咯。佢哋係會發火嘅機會率係有八成嘅， 心裏邊係會有啲説話想同你講。 忍得一次，第二次就唔忍嘅。 OK， 啱啱想追人就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啊！嗱，自己盛水啊，袋子都落你哋袋啊！ 女神大揭秘。 嗱，跟住咧呢、這个部分咧就系、是、想阿 Moni 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啱啱我 brief 嘅时候，你好快就已经谂到啦。 系啊，好快谂。 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秘密，我唔食牛嘅，跟住。 唔会，冇可能，我爱牛。呢、這个秘密好似有少少幼稚，但系我瞬间谂得到嘅，唔知道分享咗仲靓唔靓咧？就系、是、其实我到依家都会啦，由细细个每一次咧坐车，无论系私家车定系巴士啊，交通工具嗰啲，经过桥啦，我都会譬如嗰阵做紧嘢系揿紧手机，我会放低啦，然之后不停内心喺度许愿咯。 任何一条桥都会， 任何一条 即系鹅颈桥， 唔系嗰啲，系嗰啲有一间间嗰啲，譬如 青 马大桥啊，嗰啲丁九桥， 所以咪问系咪所有桥啊？ 系类似 行过过桥米斯 都要起，唔系 行过见到杜小桥， 大型啲有一条条吊住所有嗰啲桥，我都会 杨 国 桥啊嘛。呢排好大机会见到佢嘅时候， 我上网睇到好多嗰啲。 哦，即系嗰啲要嗰啲吊索嗰啲桥啊，类似 系啊系啊，唔知点解我会有呢种感觉，觉得会愿望成真啊，都好似真系因为有啲愿望。未入行之前，我细个就话我希望可以做艺人，我可以做演员，我希望可以赚到好多钱咁样。不过呢段时间我变咗希望香港和平， 系好多愿望都系呢、這个。咁但有时譬如你收工翻屋企啊，会攰噶嘛、如果你真系嗰程车瞓咗觉 miss 咗，你会唔会觉得 好靓 噶？ 我话你听，唔知点解咧，同你落站咧，硬系啲人咧差唔多到落站，唔知乜突然间就醒。 系啊， 我系差唔多到桥我就醒 啊。咁、哦、你整定啊？你呢单嘢 好靓，我觉得呢件事。 咁我话边条桥你觉得 比较靓？ 比较靓啲咧？即系譬如丁九啊、青马，你自己觉得？ 我唔系好记得嗰条桥叫咩名啊？通常坐呢个968去铜锣湾咧，会经过嗰条，我唔记得咗叫咩名添。 哦，我知边条啦。 系啊，几经常性，我谂去得最多就系嗰一条啦。 你下次试下港珠澳大桥啊，成三十几分钟，有排你许愿啊，念晒你一生人要嘅愿望都得。 咁我希望全部都可以成真。 几得意你有呢啲， 系啊， 因为呢啲其实好微小啦，或者唔系人人都有嘅。但系拍拖上面会唔会有？因为我醒起咧，就系以前同一个女仔，佢同我讲话，如果大家拍拖出街，讲嘢大家撞到一样嘅台词咧。就要鬥快拍對方個頭，然之後許願就會好靚啦。 啊，我有聽過，但我冇做過。 有冇呢啲類近嘅嘢喺拍拖同男仔之間都會發生嘅？ 許願啊， 係類似許願啊等等。 我又真係冇喎，拍拖方面我都比較簡單。 咁你如果喺拍拖嘅時候，你覺得你自己會係一個點樣嘅人咧？ 我係一個媽媽型嘅人嚟嘅，我發覺自己係即係開始會變得好暗沉啦，跟住會好鍾意照顧佢生活上嘅嘢啦，即係譬如煮飯啊，甚至乎幫對方買衫啊、執屋執房嗰啲呢，即我好有時拍拍都會覺得死啦，我咪好似變咗臭韻仔咁。即係我係好聽啲，我覺得應該叫細心咯。我會照顧對方嘅一個人。 呢啲係唔使人哋講你都 自動波會做嘅，即係譬如可能你同一拍拖到佢屋企，見到屋企都亂啊咁樣。 唔係，我覺得呢啲要先尊重嘅，即係譬如有啲人話：喂，呢個我鬥你，唔好搞我啦！即係唔中意人執噶嘛，有時咁我都會睇對方意向嘅。但係當原來我發覺佢內心係非常尋求清潔，而佢又清潔唔到嘅時候，我咪幫佢清潔咯。 但係另外一個訪問就睇到你話你喜歡一啲爸爸級嘅人啊，係係，即係啲比較成熟啊，年紀大咁啊有。有衝突咯，咁、你就變咗嫲嫲噶咯，爸爸嘅嫲嫲，你就變成個嫲嫲， 好亂啊，係 啦，嫲嫲級嘅女朋友。 我記得我有聽過一句嘢，就係每一個男人喺自己心愛嘅女人面前都會變成一個細路仔。我認同呢一句嘢，即係我譬如欣賞對方，對方可能係思想成熟，譬如佢喺大事上佢識得分輕重，譬如佢有自己嘅一套諗法，或者工作對將來嘅一套安排。但是呢啲係成熟嘅表現啦，但係唔代表佢內心唔係一個小朋友，可能佢都一樣中意打機，可能一樣都會賴床，或者會扭下計，或者會嗲下自己女朋友。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冇衝突嘅，係啊。 哦，即係如果一個男仔係喺你面前，佢會嗲你啊，中意黐住你啊，好攰啊咁嗰啲，即係唔喐啦。等你 take care 佢呢啲，其實你係 OK 嘅。 我 OK 噶，我覺得係對方信任你，同埋喺你身邊覺得安心，先會夠膽表現呢一面出嚟咯。 心理龙爪手， 好啦，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咁啊俾 Moni 你玩嘅。咁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其实啊，就系想测试下究竟即系对你嘅另一半会中意你啲乜。咁啊，有几个选择嘅，就系讲紧你口渴嘅时候啦， 中意佢个薯仔牛腩饭， 中意你嗰啲腩汁好味，系啦，个情景就系咁样嘅。当你口渴嘅时候，你最想饮以下边一样嘢饮咧？A 茶，B 咖啡，C 果汁，D 珍珠奶茶，四样嘢喺你口渴嘅时候。 我仲谂住有得拣水添。 有啊，我就知通常都会拣水，所以最后抽走咗。 我拣 C 果汁。 果汁 OK，原因是 因为喝茶其实不是很解渴的，因为你喝完茶之后个口有种甘甘涩涩的感觉，你都会想喝回水。咁咖啡通常地都是啦，同埋你会更加利尿啫，我喝完之后屙得更加多。咁啊D 是珍珠奶茶，因为珍珠奶茶都是甜的，咁所以你喝完最拉尾都是会渴。咁果汁我就觉得佢嘅果糖天然成分，你喝完是会比较解渴的。 好好完美解釋咗，因為我就唔係好飲咖，因為你口渴飲咖啡嗰、那個入落口嗰啲澀澀地唔好啱啦，跟住果汁同埋呢個珍珠奶茶我都覺得仲好甜啊！你越飲個口就越多味，茶就清淡啲，有冇啲凍嗰啲烏龍茶，嗰啲聲稱無糖嗰啲咧，哇！ 好似好健康， 嗰啲就 fit 啦咁樣，係啦。咁啊好啦，我哋嘅選擇都講咗，咁啊重複一次啦，就係當你口渴嘅時候，你會揀以下四種嘢飲嘅邊一樣呢 ？A 就係茶 ，B 就係咖啡 ，C 就係果汁 ，D 就係珍珠奶茶。咁我哋聽一首歌翻嚟之後咧，就會開估究竟代表啲乜嘢啦。 今晚想當恬靜，聽到只得耳鳴，彰顯我的不鎮定。我腦內跟逐轉逐轉地轉入最壞意識，所有散失的愛情。变质的友情于记忆中过程，放大到像引导我逐秒逐秒步向死刑。当人步近难边，抬头未见上天，残余力气就快熄灭。当留下欠人烟，回眸尚有明天，人留下去才叫君意。过活太累吗？看尽美好怎么退化？更挨过最锥心的说话，我没有。 心里好想快乐，他也许很渺茫，这躯壳即将脱落，也继续撑下去，为了望见处处是有光，痛苦得要命，今晚都需要赢，不可以输给这病，我要是这夜跳下去，就永没有办法打赢。想原谅我懦弱，想从来没有受伤，人从未变成死不将，想疗愈这内伤，来年若再回想，能行着笑回顾坚强。 来点本新闻之前，听过有 Leslie 姜丽文的派台歌《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保卫香港运动发起集会游行，大约三十人首先到旺角警署表达支持警方执法，之后游行到民主党总部所在的商业大厦抗议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和议员邝俊宇等涉嫌阻碍警方执法。部分游行人士戴蓝色帽子，手持标语高叫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严惩泛民阻差办公口号，警方派代表接收感谢卡。港铁大埔墟站外的莲龙隧道继续有市民到场观看和贴上便条纸，表达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意见。有家长趁周末假期带同子女到场观看和写上留言字句，现场设有物资站提供少量饮品。有内地游客私走墙上印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海报，在场市民随即向他解释张贴便条纸的原因和香港的反修例行动，亦有市民向外国游客讲述莲龙隧道出现的原因。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怀疑冒牌的子宫颈癌疫苗目前仍然是检验之中，暂时未知结果，如果市民接种疫苗后感到不适，可以向卫生署或医护人员查询，重新现时的药物注册条例行之有效。另外，徐德义说，留意到近日本港猪肉价格上升，特区政府会继续同内地沟通，希望内地活猪供应量能够回复合理水平以及稳定供应。他指出，內地活豬供港日日清制度的目的是要令當日的內地豬批次和翌日的批次不會交叉感染，是一個嚴謹和必須的制度，以令內地當局放心給活豬供港。有研究顯示，中國海外貸款規模在過去十年增長迅速，其中向發展中國家的貸款中，半數沒有公開記錄，對債務國金融穩定構成很大風險。研究由德國智庫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進行，發現世界其他國家拖欠中國的債務由2000年到2017年間激增10倍，從不夠5000億美元增加到超過5000億美元。半數貸款沒有公開記錄，這些隱藏債務在委內瑞拉、伊朗和津巴布韋等國特別嚴重。另外，中國通常要求借款國以石油出口等作為抵押來償還貸款。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 74%。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Angel 咧先同你讲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咧，曾经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丽晶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艾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龙尾就排到公主道桥面；弥敦道近去金巴利道咧，近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艾加老街；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比较车多啊，龙尾就排到果栏。最后提提你啦，因为上水区公众游行嘅关系，咁由而家直到晚上八点，福兴街、秦府街、新长街、新丰路、新康街同埋新城路嘅咪标泊车位咧，都将会临时封闭。咁警方咧会视乎游行嘅情况咧，可能会临时封闭上水石湖墟一段一带嘅道路。咁驾驶人士咧，请留意现场警务人士嘅指示啦，并且咧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Moni， 你会用一种咩食物嚟形容波城呢？ 我会用糖果嚟形容波城。因为佢俾我嘅感觉就系好甜同埋好开心，人人见到都会觉得啊好平易近人，好随和，小朋友都会好中意嘅。Hello， 我系 Moni 李美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有 Moni 李美琪啦。 Hello， 大家好。 咁我哋咧啱啱就开咗一个心理测验，就系讲紧你口渴嘅时候会想饮啲乜嘢嘅。咁啊，重复一次 ，A 就系茶 ，B 系咖啡 ，C 系果汁 ，D 就系珍珠奶茶。咁啊，啱啱你就从一个健康同埋真系一个饮食嘅角度选择咗 果汁， 果汁啦，系啦。咁我同阿一就系拣茶嘅。咁究竟四样分别代表啲乜嘢咧？咁我哋就逐样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B 咖啡嘅朋友，代表你喺爱情当中嘅魅力就系成熟优雅。因为咖啡俾人一个感觉好似系大人嘅嘢饮。如果你识得欣赏咖啡，代表你生活上面都有相当嘅历练。而揀咗 D 珍珠奶茶嘅你，代表你爱情嘅魅力就系平易近人啦。今时今日嘅珍珠奶茶随街都见到。而一杯普通的珍珠奶茶背后，亦都可以随住不同人的口味而调节甜度，反映紧无论是同不同的人相处，你都应付自如。咁今日同波城阿一一样拣咗 A 茶的朋友，同埋好似 Moni 拣咗 C 果汁的你，又代表紧你爱情之中的魅力是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个咧心理测验其实系讲紧究竟 D 你鍾意嘅人啊，或者你嘅另一半呢，其实佢欣赏你啲乜嘢呢。咁 A 系柴代表咩呢，就係话佢欣赏你清纯恬静。 原来即係我哋同阿一都清纯同恬静。 因为我哋属于嗰种咩味道啊，清香味道唔霸道嗰种。呢个紧要，唔霸道呢三个字。係啦，所以呢佢话嗰种纯粹同冇添加嘅人， 我觉得你哋系知道答案而拣。有咩可能男人会唔霸道先得嘅？我唔信。 我又真系唔 系 好 霸道啦， 啲此言啊差异 系啦。 你话你话锯扒啊锯扒，我好就得人嘅。不过通常啲女仔唔就我哋啫嘛， 系女仔霸道。 系啦，所以咧，应该话深入认识咗之后咧，女仔应该就会觉得我哋呢啲男仔啊，好好啊，好清纯啊，好就得人啊。 OK， 虽然第一印象未必好深，系啦。咁啊 ，Moni 拣嘅呢个果汁咧， 系。 呢、这个活泼爽朗， 活泼爽朗系非常之适合形容我。 系自己都觉得，即系平时喺一啲譬如 party 上面一班人啊 friend 之中咧，你都帮手即系搞气氛嗰啲嚟嘅。所以爽朗性格令到人哋好易、好容易同你相处啦。呢一个你自己 准， 你自己都觉得 OK 嘅。 都系嘅，我都系嗰啲面皮厚啊，然之后系嘛，虽然。即系我觉得我譬如声线外形都算系几女仔啦，咁、但系实际上我都觉得我一个几 man 嘅人嚟嘅，即系我系嗰啲以前翻学会保护我身边啲女同学嘅人嚟嘅、 有冇啲事迹出现过呢？ 我有 以前啲女仔好兴杯葛噶嘛，我都系俾人杯葛一份子嘅，即系我俾人杯葛嘅时候我唔介意，但我身边嘅人俾人杯葛我就会走去闹佢咯。我系嗰啲人嚟噶，同埋我系好好恶噶，我做小学嘅时候我系做 风纪 嗰啲风纪嘅。队长，即系最高个，我系闹人闹到咧，我到呢几年啦，即系以前见翻啲师弟妹咧，跟住佢哋话，我记得你以前做风纪好恶噶，我以前可能因为太恶啦，即系我觉得，譬如我做风纪，我就有呢个责任咧，我觉得我好。我好沙膽啊！即係以前 even 係小學、中學，其實都叫有啲叫有背景嘅同學噶嘛。 嗯、 我係真係唔理嘅，我係可以好大聲鬧佢哋，同埋罰佢哋企嗰啲人嚟。咁、我依家大個諗翻啊，佢哋都幾驚我嘅，原來我都幾嚇得人。咁、但係嗰陣人緣就唔好咯，即係冇真係冇咩。 因為揸正嚟做啦啲嘢嗰陣時。 揸到正到爆，咁、變咗好多人會唔中意咯。到大個個人開始反省，點解自己咁冇人緣同埋谂嘅角度又唔同咗，之后就觉得冇必要喎、有啲时候，同埋可以识得转换形式。当你闹嘅时候，嗰个人会听，但系佢唔服。但如果我用另外一个形式解释表达嗰件事俾佢听，佢会改，坚且佢会服。咁我觉得啊，聪明嘅方法就系咁样样。 咁即系而家个脾气系非常之好 嘅。都唔系嘅。 系， 睇下对住咩人咯。 咩人会令你猛呢真系。 通常啊，嗰啲讲极都唔明嗰啲人， 萌塞嘅人， 萌塞嘅人同埋另外一半咯，通常都系出另外一半嘅，但系都系觉得佢做唔啱，同埋佢又嗰啲叫咩耍嘴皮咧，成日喺度面皮好厚咁样做错咗又唔认咧、我过得耐我就会开始讲一大堆道理，跟住讲道理佢都面皮厚嘅时候我就嬲，我话我会直接同佢讲。我叫你聪明啲，你认错啦。我会先俾 warning 嘅。 O、okay. K， 我就话嗱，你真系决定你要用呢个态度对我嘛？过多阵我真系嬲嘅时候，你唔好后悔。 请你认错，否则会有进一步嘅行动举旗啦。嗰时 我系会系咁样，即系预先你打人都要同你讲声噶嘛，系咪先？你冇理由咁直接打人就你唔啱噶啦，系咪先？ 有冇一啲例子系一个男朋友系佢做嘅嗰件事？我想知系咩范畴，真系会令到你会嬲？ 即系你有冇话有条底线或者成，或者佢做咗啲咩咁样？ 哦，真系好圆，都有嘅。即系譬如有啲时候。我叫佢改，譬如一个习惯，一个坏习惯，可能就系佢会将啲大饼不停咁周围掉，掉到咧喺啲袋度，除完衫就成个地下都系。咁我觉得呢啲系坏习惯啦。 佢 原 始嚟， 系咯，都唔知点解要咁做。咁譬如咁样样，我就会同佢讲，咁你要改咯，我觉得唔系咁好，因为你啲钱咁样周围摆，你又会揞亲，跟住又会唔见啊，咁样样，即系好声劝。咁对方就哦好啊，我都想改。咁嗱，对方都想改咯。 我第一次听人会话。 好啊，都其实我都想改啊， 咪即系类似啊， 我几中意呢句 系啊，但系呢句几好，好似好有诚意咁样样啊，呢句系。 佢话诶都系，我都想讲好耐噶啦，不过冇人去管我咁样， 冇人鞭策我， 咁啊依家有个人肯鞭我，你啦鞭我啦咁样，跟住到我鞭完，发觉几次咧，然之后我话。哦、你睇下你又嚟啦，你又话会嘅，你睇下成堆喺度，我都叫咗你唔好咁样。咁跟住佢就会好黑人憎嘴脸，咩，系得啦，知啦，都要时间，要改，要时间啦，成咁样咧。跟住开始态度唔好啊，咁样我就会嬲咯。 哦 okay、 因为我会话，又系你自己话要改，你话叫我督促住你，咁到我讲你嘅时候，你又咁样整个黑人憎嘅样，又不停喺度即系嘴啫啫咁样咧、啊。我话你咁样样，一系你就唔好叫我。帮你改，如果你叫我帮你改，你就唔可以咁样对我，即系我咪觉得好犯贱咯。即系你明知我会嬲噶啦，我话俾你听会嬲噶啦，到我嬲咗，你又问我点解你要嬲，咁我觉得好烦啊。 好啦， 我冇呢样嘢噶， 系冇呢样嘢。 我拜托你唔好嬲， 你千祈唔好发脾气。 咁你就要预先去预防，唔好做呢啲。 喂，唔好嬲，你拣， 你啱， 我错 晒啦。我又冇遇过你啲男朋友。 可以试下， 可以试啊。 试下我哋个俾你拣。 我哋唔霸道嘛，我哋。 好和蔼可亲嘅。 清纯啊，我哋仲要系。 清纯。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咧就呢一个叫做女神实验咧，系一个情景题俾 Moni 嚟嘅。 好， 系啦，咁啊，因为咧呢、這个问题嘅事源就据说咧，你有个访问话你都有谂过即系改 名， 因为本身你个名个来源都几有趣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系非常之咁平凡嘅人生，就系、是、我爸爸有一次喺我妈咪带住肚有咗我嘅时候。咁跟住佢行過一間，好似係佢話鞋鋪定唔知衫鋪啦，叫做美琪。跟住就同我媽咪講，我哋個女就叫美琪，因為我屋企我有個家姐，佢都有個美字嘅。咁可能咁樣見到鞋鋪啊，呢個都有個美字，又係女仔名喎。就呢個啦。 咁你問 好彩唔係行過西餅鋪啫， 美心都幾好喎、啊。 你揀美、 啊， 你揀美琪美心啊？ 我揀美心喎、啊。唔系因为美心比较少人叫嘛，除咗间西饼之外，美琪系真系咧，我以前同班又撞过啦，跟住同学校同级又撞啦，出街嗌个美琪，以前可能系几个人望住你。 咁系同你同名叫 Maggie Q 咧，你美琪 系啊，一样嘅名， 叫做小美琪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咪话，我觉得就系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不死嘅美琪出现，呢个年代就系我啦。 咁你家姐嗰个名？是嗰阵时，知唔知佢哋又 系边间铺头咧？ 佢好似唔系铺头咯，我有少少唔开心。点解爸爸唔揾铺头名改？ 不过你个都唔算过分噶啦，你个都唔算过分噶啦。如果佢去美孚嗰期，佢就叫 美孚。 如果佢去美国旅行嘅， 美国叫做， 即系睇佢嗰期去边嘅啫。 系啊，睇好 random， 我觉得呢件事。 咁所以就都想尝试改一下个名字，有谂过。 本身自己就是想，因为想即是叫我觉得做这行的、记忆度都挺重要，即是可能刚刚入行大家记我是记牛杂妹这样。但是我觉得到了某个阶段现在，因为牛杂妹大家只会想我、入了行但不知道做什么的。可能到现在我、Moni 李美琪，可能知道是演员，但是到去到很有代表性啊，成你很难想得起这个名字。我觉得我就想当人生一个转捩点这样、就想转一个难忘啲嘅名字，等大家一听就会记得有呢个人。呢、這个人系个演员，佢有作品咁样。 你笑得好衰喎！你谂紧 啲咩啊？ 系咪谂住似两个字俾阿 Moni 咧？ 加到嗱，又可以配合翻嘢食啊，煮嘢食好叻，美极。 有啊！咁可唔可以请我做代言人？ 代表你好叻， 你美极啊！ 你美极。 又一个赞赏，我个个叫你都叫你做李美琪， 跟住喺屋企煮餸又会谂起我， 有嗰种煮嘢食叻嘅感觉。 冇啦，依家唔要个美字啦，我要除非佢哋永世嘅代言人咁样。 有冇谂过要啲咩字咧？自己 我自己以前有谂过一个名字，但系之后就完全唔想用啦，因为同身边啲人嘅过去有啲经历，我就嬲咗嗰个名字。我自己几中意个月字嘅，树身边嗰个月，我觉得可以代表住喜悦啦，同埋 嘅，因为佢树身边，我就觉得系好代表心意。我觉得人嘅心系好紧要，即系你谂咩、做啲咩、表达都系靠个心。 系 咁，所以有呢只字咯。但系我自问改名又唔叻，所以我其实都系去问嗰啲人嘅意见，系师傅意见咁样。咁之前都有一次，我嘅姨姨就将我嘅名俾咗个批命嘅人咁样啦，就时辰八字。咁我觉得佢讲得好准嘅，即系我人生嘅嘢，讲我嘅性格啊，又话我有小聪明啊，读书又 OK 叻啊，跟住性格就系点样样爽朗活泼，类似都系咁样嘅嘢。跟住佢仲批我，佢唔知道我系做呢行噶嘛。咁佢仲话我适合做演艺啦，同埋五金咯，不过就 佢会俾嗰啲咩字你咧？ 五金 啊，佢有啊，佢好似有个都，其中一个有个美字叫李美仪咯，系仪系联仪个仪。 哦， 系啊，跟住佢俾咗四五个俾我，因为佢话我系个命系属金。但是呢五行都齐，但是金就算少啲，咁所以就需要再补翻多啲金咁样样。咁佢讲完俾完嗰几个名字之后，我都系决定唔落，咁我就放弃咗啦。然之后我身边就有朋友，咁佢就佢爸爸都系有做算命啊呢啲咁样。咁佢算命咧系。即系帮你改名，佢系好劲嘅，同埋佢好有要求，就系佢只会俾一个名字你，而你系要讲你嘅要求，即系譬如话，嗱，你到底系要你想要多啲 job 啊，定系你要多啲钱？多啲 job 又唔代表多啲钱嘅， 系 咁到底你想要边一样嘢多？ 好明确 系啦，而你讲完改咗嗰个名俾你，系呢个就呢个噶啦，唔准系第二个嘅。咁我听我就有少少惊啊， 好大压力，因为好似佢俾咗，如果你自己唔中意咁点算咧？ 系啊，同埋得一个选择啫，即系冇选择噶。改咗你就要用。咁如果嗰个名我觉得唔好听，咁点算咧？又好似唔系咁好意思，因为我知道对方其实都好有名嘅，同埋你要请佢都难嘅。所以我知道我朋友系真心地想帮我，但我又担心唔知道到底适唔适合，所以加上都要少少钱嘅。咁我就话好，咁我再储 下 钱 先。咁样，我真系缺少啲金啊！ 缺少金都咩名啦？ 我依家少咗金， 美金。 美金，我唔要个美字啦。 直接有个金美元，美元。 我谂系有个金字，其实唔代表多金噶。佢哋嗰啲算命嘅改嗰啲计法咧，好似唔系咁样样计， 唔系咁直接。 我想知佢话你一系就做即系呢一行演艺咧，一系做五金。你有冇谂过，如果有一日你真系唔做演艺，你估你会唔会因为为咗呢一样嘢？ 唔会，因为佢有批我咧，佢话譬如我廿四岁开始行运嘅，佢话我行到32，我仲记得。跟住佢话我到30几到40几有第二个运，然之后佢仲话我个运系适合做女主角，系做演员嘅。 哦，角色系做五金嘅， 可能有少少关联系嘛，都唔出奇。可能将来系啲片系以金钱发展为主 啊，咁啊， 我就做咗一个女主角，然之后因为咁攞咗奖， 系 啊， 可能条路就系咁样样。 金像奖又系金， 系啊，攞5个奖 咁就可以攞金像奖。 系啊，哇，我哋都祝你成功啊！希望只要攞到5个金像奖， 我到时一定会上台多谢波胜同阿一嘅。 恭喜师阳， 咁我哋最后啦，就送礼物俾 Moni 啦。 哎，好紧张啊！ 嗱，你出呢一个嘅题目咧，就系即系同角色同埋 cosplay 有关，你系因为同自己做紧嘅嘢相近，你觉得？ 系啊，同埋都系啊，成个脑海都会谂住演戏，因为譬如咧，我依家系，我觉得职业病咧，除咗煮嘢食嗰方面，即系会睇食评。另外一个职业病就 系， 譬如我睇戏啊，成我会代入咯。 哦，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做佢，我会点样表达咧？或者我眼神，佢望左边，我会望左边定望右边？我会谂好多呢啲嘢。咁所以当初你哋叫我拣呢个范畴啊嗰啲嘅时候，我就谂起角色 cosplay。 咁你头先话收过就冇乜印象，收得好噶啦，衰嘅咧。 衰啊！ 有啲乜嘢其实你真系唔中意收嘅，你唔好再送啦。 我有试过一个情况就系我讲到明我几易估到人哋心思，我话明唔好要送嘅礼物，佢偏偏送啦。 例如咧， 嗰啲系咩嚟噶？ 但系我今日讲完之后，你哋觉得我好似唔系好珍惜噶嘛？送咗部 iPad 俾我，但系一就我本身有一部 iPad，然之后我。那人之前有问过我要不要 iPad， 然后我说我不用了，我家都有 iPad， 还有我又没坏没必要。跟着我最生气是什么呢？他送给我那份，他说是新的 iPad 和 size 不同，薄一点轻一点。 我真系嬲到想讲粗口咯，一样 size， 同屋企嗰部一样， 一样厚度，一样大细。你送翻部完整新嘅俾我，但系有咩用？ 咁今日我哋呢个啦， 咁我唔理啦，我照买个 cosplay 嗰方面嘅嘢。 O K， 咩嚟噶？ 系啲佢可以着到。 嗱，呢个我冇咗好大嘅勇气去買。 我有啲紧张添。 哇！ 你去咩店买嘅？ 系咯，咁大勇 气。我去啲 BB 铺头买，买咗个《冰雪奇缘》啊！呢个系 Elsa， 哇，好靓。 佢有齐 Elsa 嗰啲手链啊、头箍啊， 好靓喎！ 颈链啊、耳环啊， 大细啱唔啱去用咧？ 我戴唔戴得到咧？ 但系你要谂下，嗰度行入嗰间铺头嗰啲，全部啲爸爸妈妈拖住个细路女行入去买，我有个麻甩佬行入去，你 你话买俾我个仔， 买俾我个女，我又咁办，系啦， 你所都有个女啦， 所以就买到呢、這个，就系、是、一个即系俾细路女玩嘅《冰雪奇缘》啊！ 多谢， 系啦， 好啦，咁我咧。同阿一谂嘅差唔多，我都系去嗰啲小 买咗同一个 小朋友玩具区嗰度睇啊， 系咩嚟嘅咧？ 但系呢一个，因为本身都系好似佢咁谂，摆啲可以你带上身嘅。 我觉得呢个都带得到。 系啦， 我为咗你，我会喺 Halloween 带，然之后影相影俾你。 但我觉得你带上身咧，即系要牵涉到你嘅口味，所以咧，我退而求其次一个咧，系可以你攞嚟玩嘅礼物， 可以玩嘅 一个女仔。 哦、 好啦，咁但系佢点样 cosplay 咧？佢有一套好多唔同嘅衫，我拣咗其中嗱，有和服嘅衫啦，但系因为系俾个公仔啫，即系佢又有嗰个 cosplay 嘅元素，但系就唔喺你身上。 呢份礼物嘅勇气大过你 咯，我都觉得系啊，大佬。 哇，大家一定要睇下呢张相，我估唔到你会买咁嘅礼物俾我，多谢。 咁你可以玩啊嘛，有一种咁样嘅乐趣。 同埋我想讲咧，我好开心啊！其实咧，我细细个系好想要呢啲玩具咯，但我系冇。 大个仲想唔想啊？ 都想。 我好彩啫， 我未好似咁大个女都未试过帮个芭比玩。 系啦，佢系女近嗰啲公仔嚟嘅，咁我 cosplay 就喺个公仔嗰度啦。 好大勇气， 可以同佢对戏添，翻去 可以对住着住校服跟佢对戏。 呢排上紧边套电影有冇睇啊 ？Annabelle 嘛。 咁样嚟吓我，我将佢锁住喺柜度先。 系啦， 多谢晒。 好啦，两份礼物就收到啦。你会拣边个赢咧？两个男仔咁样送礼物俾你。 哇，其实两个都真系各有千秋，但系我会拣。波城嗰份，因为勇气实在太大，佢孭住一个大背囊，戴住个 cap 帽嘅男人，走去一间铺， 系 戴住眼镜， 你争在未戴口罩同手套呀， 我差啲噶啦， 拎个玩具芭比，再加多两套嗰套校服，大家即刻联想起日本啦，系咪先？无比嘅勇气啊！为咗你嘅勇气要俾翻啫， 我输勇气我唔紧要， 好嘢， 多谢。 咁啊，亦都今日多谢 Moni 上嚟啦，希望真系好快可以见到你，真系攞到嗰个五金啊！ 好， 多谢你， 多谢晒。 信你从夜晚到拨黄，提费好压，只听到声浪，独是黑心书结难窗，嘈急声先撞，慢看平谈，只为了讲，没有道理怎么讲，但求顺畅都忙，没废话那种吵架，若无言没语，未免失望，立立字幕意思不相干，就如情史有时为求情掉怒放，风风顶嘴杀野求豪壮，最怕斗枪出可碰，是你好吗？枪战学家高深吗？最怕吃够了唇部能对答不好吗？口口声声真理谁又斗胆笑话，难过拖发但没意义吗？为是为了大家，你我爱漂亮废话，只想听到你好吗？念你想你远行，悲狂。 你潮骚，浮去鬼事情话是占很忙，最虚土好处处问题了，最怕有意思想讲，是你好吗？想哲学家高深吗？ 嘴巴 吃够了唇部能对得不好吗？口口声声赠你水又斗胆笑话，那么多都没意义吗？为便是废话吗？废也要你问你好吗？ 下来吃饭啊， 闲时想我吗？时时想我吗？自愈快愈升华，你我协奏多风马哦，紫红与敲声啊，像夜来问莫花。是你好吗？想哲学家 高深啊，嘴巴 吃够了唇部能对答不好吗？口口声声赠你水又斗胆笑话，正朝马无言更害怕， 三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麦浚龙和谢安琪的这一首废话，新闻回来之后，我是你的后援会将会有另一位女神殷咏珊。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骏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希福道。咁反方向咧，窝打路道去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喺创智中学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亚皆老街一段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之后再提提大家啦，喺上水区咧，因为有公众游行活动，咁直至到晚上嘅八点钟，扶兴街、秦府街、新长街、新丰路、新康街同埋新城路嘅咪标泊车位都系会暂停使用。咁警方咧会视乎游行嘅情况，临时封闭石湖墟一带嘅道路噶。咁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咁另外，直至到晚上嘅十点钟，九巴路线270同埋273D 咧系将会暂停服务。咁另外，21条嘅巴士路线同埋12条嘅专线小巴路线都会临时改道。咁最后提提大家咧，喺荃湾嘅码头坝道就受到路陷影响，而家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中线仍然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殷咏珊，你 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好悭噶，佢系着波衫、波裤、波鞋嘅。咁通常咧，即系中意踢波嗰啲人，踢波又着呢套衫，去街又着呢套衫，根本上就唔需要买衫，因为佢哋太热爱踢波呢样嘢啦。Hello， 我是殷永山，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嚟到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今日我哋呢一位嘅嘉宾呢，佢叫我哋称呼佢做一二三。 Hello， 知唔知点解呢？ 因为个音同你个名中文名好似，系咪？ 系啦，你只要将我个中文名读快少少，就变咗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系。咁我哋今日有殷永山嘅。 Hello， 你好啊。好，有冇花名噶？以前读书嘅时候，定系一二三已经系？ 系啊，一二三就系咯。咁样嘅，我翻学啦，咁通常都自我介绍噶。咁我又即系细个都系好粒水嘅人个人嚟嘅。咁就會啲人問我都係細聲講嘢咁樣，因為始終我喺內地嚟嘅，咁我13歲先嚟，咁所以嚟到香港我都係好細膽啊，係我連去街都唔敢咁嗰啲，咁佢問你叫咩名啊？殷永山，你話一二三咁樣咯，咁係啦， 因為好細聲咁樣，係 啦，咁啊又講得快又細聲咁樣，所以就啲人就聽咗一二三，就由此之後咧就叫一二三。 咁而家出街除咗熟嘅朋友会叫你全名啦，会唔会呢？因为喺电视台有啲角色高小姐咁样，会唔会街道有人无端端嗌你高小姐咁样？有冇 啲人佢哋嗌我恶人谷多啲囉， 係 啦，即係会嗌。 嗰套系第一套嘅电视剧。 嗰套系第二套，但係就都叫做我嘅 重要嘅作品啦， 成績表啦，系啦，咁就都真系嗰段時間有好多人都系嗌我做谷姐嘅， 谷姐有幾個關公已經係谷姐，咁但系都見有啲訪問都講，而家其實都一套劇接一套劇咁樣，即系可以參與嘅作品都越嚟越多咁咯， 好開心，即系因為我好細個已經係想考訓練班噶啦，咁但系因為我屋企嗰個家庭環境。即係嗰個家庭環境的問題啦，咁就冇辦法可以俾我去做一啲我自己好想即係做，但係個收入就好即係因為讀訓練班嗰幾個月係要即係你因為你翻學啊嘛，咁其實已經好好噶啦，其實公司已經係即係你翻學佢都仲有人工俾你去翻學喎，係咪先？你唔使交學費之餘， 要自己 揞錢啦，你唔使交學費，佢仲有人工俾你，其實係好好，但係我真係冇辦法，佢嗰個人工我係生活唔到，咁但係所以我就放棄咗考訓練班，咁我就做嘢囉咁樣，但係都係一個由細到大嘅夢想，咁直至到我一直都儲錢嘅，即係我係好鍾意儲錢嘅一個人， 即唔使齋儲會 我係會使錢嘅，即係有時即係食飯我都係會即係夾錢啊，即係我都會請嗰啲，但係我自己就好慳，係啦，好慳咁樣，咁所以我就即係都係喺我即係我以前就細到大咁樣儲錢咯，即係我以前係做化妝師做 model 嘛，咁我一有大一個大收入嘅時候，我就一定例如啦，我當啦，我有6000元收入咁樣嗰個 job 咁樣，咁我就會將我有兩個户口嘅一個定期，一個係活期嘅，我會將4000元擺落個定期嗰度，跟住將2000元擺落個活期，係啦， 即係個比例大概係二一咁樣。 啊，係啦，係啦，即係六四 咁 樣，係啦，六四咁樣咯。咁因為我係一個好。即係會一個積谷防饑咯，即係我覺得有時好多時候不時之需。咁我由好細個已經一個人擔起一個家，咁變成咗好多屋企嘅開支，我都係要俾。 但係幾時先至會用嗰個定期咧？ 幾時會攞佢出嚟用咧？ 即係例如我以前我屋企咧就2年搬一次屋嘅。即係屋企嘅原因啦，咁又或者可能加租啊咁樣啦，咁我就會用咯，係啊。 因為呢個都係合理嘅情況下用。即系我自己都有分两个户口嘅，但我个定期就系当我去旅行嘅时候就攞嚟用咯。 活期 就系平时食饭、搭车、睇戏嘅时候用。 第一印象， 头先除咗讲即系最近有好多剧集嘅作品之外咧，亦都有你嘅个人 EP 呢、一只就系、同名系嘛，一二三 系、 有冇话一个概念或者里边嘅歌系大概系会有啲咩嘅题材咁样样嘅？ 入边咧就有，其实都冇话有一个系列嘅，咁、但系其实都系。愛情嘅偏多啦，係啦，咁啱啱派咗首歌叫《難》啦， 係啊 係，就係最新嘅派台啦，咁啊，跟住就有一首叫《花嫁》啦，就係我自己作曲填詞嘅，就係7年前寫噶啦，咁 嗰時係寫一個幸福嘅， 係送俾一個朋友一個 best friend 結婚嘅，係啦，咁佢就錄咗嚟做個成長片段嘅歌嚟嘅，咁後屘我就攞翻嚟唱咁樣咯。 我哋呢個部分第一印象咧，嗰、那個題目咧就係、圍繞住你派咗嗰首嘅 《 難》啦、 嗯， 因為我睇到裏面其中一句歌詞就講到啦，情人昨日即係放喺第一位咁、 情侶昨日放第一位， 情侶係啦、昨日放第一位，就俾啊一命山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曾经拍拖嘅时候，边女朋友问到你将我摆第几位？系啦，你觉得我哋两个边个曾经试过遭遇咁样？ 有冇问话我同你妈咪跌咗落水救边个？ 我觉得都差唔多噶啦，真系摆 第几位都难， 都几难噶。 嗱，我估啦，阿波成嘅，但系我答阿一咯。 个原因系、 原因因为我系觉得我自己觉得你系即系波性，你系会俾人问，但系我觉得呢个问题冇咁简单，即系一定系嗰啲 调翻转 嘅，系啦咁咯，因为点解咧？冇咁样嗱，即系阿一，我觉得佢外表系比较。即是他会对女朋友很专一的那些、所以 就没有东西好问了， 是的，可能你女朋友都会自己都会知道自己是第一位的，是的、你的样子可能是会有少少 蒲精、 又不是蒲的，即是会 深夜一点， 即是会多有多少少桃花这样咯。 OK， 系啦， 我以为一个样似恶啲，系佢问女朋友， 唔系、 你知我摆第几？你话我听， 呢啲样呢啲好专一嘅、 专一样， 专一样， 我哋访问咗百几个嘉宾，你系第一个赞佢专一，系啊，你系第一个， 少 啊、都两年几啦都，每个礼拜一剂都未试过有人赞， 你连专一都冇啊？ 咩有啊？有人话过我嘅样专一啊？所以最后你系觉得系一， 因为我觉得是一定是调转的答案， 系你平时做决定系咪？做决定会不会平时？ 会，我成日都 即系以前考试A B 得翻 A B 拣噶啦，我觉得系 A 嘅，但我都要觉得填 B 咯。 我系成日同自己打交嗰啲嚟噶。 咁平时如果你即系拣一个直觉以外嘅答案，通常嘅结果系好定唔好？ 以前考 M C 你真系唔信自己直觉去考， 我唔信，且一定系调翻转嗰个个结果系好定唔好先？ 唔好啊！ 但系你最后嘅答案喺呢个题目，你都系想拣 冇嘅， 希望想好翻一次。真正嘅答案， 你都系唔好， 你都系唔好。你嘅直觉其实好啱嘅，你唔应该打交。 即系但我又好同情佢嘅，有时我做人都有呢啲位嘅，即系明明，其实我真系觉得系 A， 算啦，不如博下 B 啦，觉得自己冇咁好彩啊， 系啊， 冇理由咁真嘅我，啲嘢唔系咁嘅， 啲嘢唔关我事嘅， 我初恋情人就我老公咁样，最后嘅答案系我嘅 ，OK， 系曾经有个女朋友， 你嗰次系。 嗰陣時係爭論緊咧啲工作啊、朋友啊之間嘅，跟住佢就問我究竟我將佢擺第幾嘅其實。 哦，係啊。 係啊，因為佢覺得好似我將朋友仲擺得高過佢啊。 嗯。 跟住咁有屋企人咁冇嘢好講啦，但朋友啊啲兄弟好似擺得個位置高過佢，佢好唔開心。 有好多呢啲男仔嘅。 係，我就係嗰啲。面前有一個。 所以我直覺係啱嘅。 所以嗰陣時佢問我咧，我就答佢話冇得咁比噶，我答佢，即系我冇分噶，即系我唔想嗱，我如果我话男即系兄弟高过佢又唔开心， 系啊， 我话如果佢系第一咧， 佢又唔信， 唔系佢唔系唔信， 我过唔到自己个关， 系啦，佢会叫你，咁你即系下次佢就会话咁系我，你上次话我第一噶嘛，咁你今日又陪你啲兄弟唔陪我， 系啦， 即系一定系会咁样， 因为行为上 你有冇试过问呢啲啊？ 我唔会， 个原因系 因为我自己都系咁样咯。 你自己都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姊妹都有时候会高 一点。是啦，是啦，即是我自己觉得每对情侣一定要有空间。 嗯， 那当然可能你两个都没什么朋友的，咪黐咯，是不是？ 真的有这些人的，真的有这些 人。我觉得非常好， 你真的永远见到你 Instagram 和 Facebook 都是得对方， 是 你知道没有其他 friend 了。是啦，但是如果你不是、哦、你还有其他 friend 的，因为有时你要有空间的，你两个人闹交的时候你怎么都要唞气的嘛。 嗯， 那你唞完气回来是会更加好的嘛。嗯，所以我不会问对方我是第几位咯。 有没有一 type 的男仔是你真的很喜欢的呢？ 有啊。 是哪一 type 呢？ 戴眼镜。 戴眼镜？为什么呢？ 眼镜控啊。是 啊，我很喜欢戴眼镜的男仔。 是。 哪类型呢？ 是那些帽框那些， 是啦，有些金丝眼镜啊， 是啦，粗框眼镜， 或者一些学校阿 Sir 很喜欢戴嗰啲咩 会变色嗰啲啊？ 唔得， 一出到户外地方就会变黑 色。有框嘅，要有框嘅，有框嘅。咁系咯， 唔可以变色嘅， 唔可以冇框嗰啲唔得。 金丝眼镜 唔得，金丝唔得。或者我入啲边啲男仔我中意嘅，即系特别吸引我咧，就系佢个样系有经历嘅。 点样为止一个有经历嘅样咧？ 即系例如郭晋安啊。梁朝伟啊， 系， 即系嗰啲个样系好，你望落佢个样已经系有经历嗰啲咯。 咁、哦、如果佢个头有笪瘌咁，我都有个经历啊。 我有好多暗疮印，我经历咗青春期， 或者已经食炸鸡咁样。 你望落去佢个样系有啲即系有故事嘅样咯。 咁如果个故事系？是一些很騎呢的，例如我昨天搞肚子跟住趕不及回家去廁所， 你的人生故事啊， 我都有故事， 我都有很多故事啊，你《威烈神話》有一堆啊，童話格林童話我放一堆在個書包啊， 是的，即是 三隻小豬啊， 是的，即是可能有經歷了十年二十年，即是入面會有一些很 事业高低啊， 系、啦，或者 即系都系喜欢一啲成熟啲嘅男人。 佢可以好后生噶， 嗯， 佢一出世就有机 会。我一出世争啲夭折啦， 我差啲，你话呢个咁唔劲， 好劲啊！ 我差啲出唔到世， 我出世嘅时候唔喊噶，争啲死啊， 打都唔喊添啊！ 女神大揭秘。 嗱，我哋跟住第二个部分咧，就叫女神大揭秘嘅，就想英明生嚟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系啦， 真系要讲， 或者储钱嗰方面嘅癖好咧，我反而对理财嗰方面嘅癖好，我想知道你最悭嘅时候可以系点样？ 最悭嘅时候你真系唔知啊！我嗰阵时候读书真系冇钱，即系真系冇，因为我要储钱啦。咁我系翻到学校咁就食饭噶，咁我就去食呢个牛腩河酒牛腩。 哦，即正河。 正河。咁啊，嗰阵时系6蚊。 系。 系啦，咁跟住，但系我又好中意食菜嗰啲嘅。咁因为你有腩汁啊嘛。 系啊系啊。 咁、 啊、 所以咪会有味咯。 嗯。 咁跟住之后咧，你要食菜，咁菜一碟油菜都要几蚊嗰阵时啦。咁我就叫佢多葱， 嗯，就有啲菜 系啦，有多葱咁咪有菜咯， 即系搏埋好多一大啖咁样。 咁我以前系好憎食芫茜嘅， 嗯， 真系好憎。 但系 ，sorry， 嗰个叫做葱河粉系维持咗几耐咧？ 都有两年咁样啦。 我即差唔多日日都系 系啦系啦，咁就咁就。咁我都要食噶啦，入面有葱，入面有芫茜噶嘛。咁、 嗯、 就日日咁样食，日日咁样食。咁啊，最尾我系爱上咗食芫茜， 都系菜啊，系咪先？ 我真系而家好中意食啊！咁跟住好啦，饮嘢咯。咁、 嗯、 我冇钱买嘢饮。咁、 嗯、 啊，又行翻去学校先饮水机，又要一段好长嘅路。咁我就会同一个朋友一起去食饭噶嘛，咁佢就会买一盒饮品啦，咁我就会问佢你可唔可以借俾我饮一啖？ 哦，有啊！以前冇零用钱嘅时候，翻学都系噶。 以前靓仔系咁嘅， 即系你同我买薯片，可唔可以俾一块我试下？呢只我未食过咁样咧，你想过下嗰个瘾有一啖都好嘛？ 系啊，后尾咧就 即过咗一段时间啦，咁就有好好啊，有一个伯伯咧就揸咗架嗰啲七人车啦，就喺学校隔篱咧就卖嗰啲饭盒。 哦、okay. ， 系啦，咁当然系唔合法噶啦。咁但系都对我哋已经好好啦嘛，咁佢就$10一个鸡髀饭。 哦，哇，咁真係好平喎， 抵食喎。咁我就買，咁我就去一個朋友嘅屋企食。咁佢住附近，咁我就上佢屋企，咁佢就咁我多$4喎，我有肉，即係有即係 雞髀 食喎，係啦，咁樣咁就咁梗係俾啦，係咪先？咁我去佢屋企食，我又可以飲水。 嗯，飲咗幾支水， 係啊，即係唔使行翻學校先有水幾飲。 所以最慳嗰段時間就係咁樣啦。係 啊，跟住要儲錢咯。 咁會唔會令到你揀另一半都要喺金錢上，即係咧，佢都要？不可以太过挥霍或者剩嘅咧， 一定要啦，系、啦， 即系因为你会睇唔过眼噶嘛， 系啊系啊，一定要啦，即系我唔真系唔中意啲好大细嘅人。我试过有一次同一个好朋友食饭，咁佢就嗌到成台都系餸，但系就食少少就唔食，咁我就试过同佢闹交嘅，即系我真系有一个经历系冇饭食，咁我唔中意啲人浪费食物。 咁如果那个男仔系好大细，但系大细喺你身上系啦，即系个好大洗，但系因为佢用好多方法去氹你 啊。系啊，试过啦。 咁样样你会 系啊，我会同佢讲话你即系如果佢送好多嘢俾我，咁我会同佢讲我话，不如你想送嗰啲嘢俾我，你俾现金我啦。咁我就可以攞嗰啲钱去做善事，或者做或者储咯。系啦，即系真系有试过嘅。咁我亦都系以佢嘅名义去做咗好多善事嘅。 哎呀，我今日应该个礼物俾现金，应该俾现金啊，真系。 心理龙爪手。 跟住呢我哋会有一个心理测验嘅。 係 啦，咁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呢就睇下你啊嗰、那个 定力啊 定性嘅指数有几高啦拍拖嘅时候。咁呢一个佢出现喺一个情景里面，假设呢你嘅生命即将要结束啦，只係剩返3分钟嘅时间，死神话呢3分钟可以做你想做嘅嘢。以下有5个选择，你会喺呢3分钟里面做边一样呢？ A 就係狂打电话。B 揾呢个仇人报仇 ，C 咩都唔做 ，D 食餐好嘅，同埋 E 疯狂用信用卡买嘢， 都系会食一餐好嘅，但系我唔会自己一个人食咯。 嗯 ，OK， 即系我会揾晒我。 即系假设有能力嘅话，就可能即系喺最尾嗰3分钟揾齐人一齐食。 系啦，即系屋企人啦、best friend 啦，如果有男朋友嘅就男朋友啦，即系总言之最亲嘅嗰啲人。去一起吃餐好的咁样咯。 我有啲想唔做任何嘢，但系咧，我嗰个唔做任何嘢系 provide that 我一个好靓嘅风景咯。系啦，即系如果我系假设系睇住一个日落嘅，或者我喺个山顶上面，咁啊不如坐喺度，系坐喺度 望住， 系望住完就算啦。 我拣 A。 狂打电话， 话俾啲人听。 咁如果打唔通咧， 其实你唔使话俾人听嘅。你喺 Facebook 出个 post， 其实大家都知道。 同埋你打3分钟电话，你打唔到啲咩噶咯？真系。 same WhatsApp group 咁咯。 或者其实可能人哋唔系好想知道， 或者你将所有嘅朋友变为一个群组。 系啦。 不过你3分钟都唔够时间。 都搞唔到啊！ 睇下你有几多 friend 唔系，如果 Facebook 出个 post， 人会以为系一 hack 咗我个 account， 佢唔会信嘅。 系。咁要睇你朋友多唔多啦。 系啊，打电话。 或者你而家可以做定先，你而家做定将你所有嘅朋友变咗一个 group， 咁跟住 一日我走嘅时候， 咁你就可以 我 send 一个 message 你就知啦。嗱，咁我哋有即系今日5个选择啦，重复一次就系、喺你死亡之前，如果死神俾你有3分钟可以做自己想做嘅，你会选择咩呢 a 狂打电话就我拣噶啦 ，B 就系揾仇人报仇。C 就是咩都唔做，阿一就揀呢、這个。 系 D 就食餐好嘅，咁就系阿殷明生揀嘅啦。同埋 E 疯狂用信用卡买嘢， 其实 E 都几好，不过买嚟好似好无谓嘅， 做咩 你都买嚟冇用，咪除非你话买，你除非话买棺材可唔可以用信用卡咧？ 可能可以咧， 我真系未试过。 疯狂 系啦，疯狂咪除非你话你买完啲嘢可以俾转赠俾人咯，系咯， 系啦，俾后人。 我一定买咗你 咪好啦，咁我哋听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就会揭晓究竟代表啲咩啦。 真有勇气说爱你，此刻我突然开始怀疑。 你我之间却不是两个人的戏，你说你不幸福好孤寂，奋不顾身去爱你，开始我们快乐蜜月期，手心之间在交换温暖和甜蜜，让寂寞的你不再孤寂。他介不介意来电，把你的空档来填，从未经牵你的肩，躺在你心跳那一边，大声说爱你百遍，任性的在你身边，在另一边的他会不会知道我的出现。亲吻你的脸，我的出现背叛了幸福的画面，说句再见不想继续让你站在中间。他介不介意来电，把你的空档来填，从未经牵你的肩，躺在你心跳那一边，那声说爱你百遍，任性的在你身边，在另一边的他会不会知道我的出现。找不到你的地平线，找不左转向右转，却混乱迷失了方向，说句再见不再任性让你站在中间。他介不介意来电，把你的空档来填，从未经牵你的肩，躺在你心跳的那一边，大声说爱你百遍，任性的在你身边，在说分手之前背你的脸。 听过这首殷咏珊，他说自己很喜欢的这首自己的作品叫左右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光复上水的反水货客游行，代表网民通知警方，游行路线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表示，今次游行要求政府回应多项诉求，包括要正视水货客问题、取消一周一行、加强检控阻街情况等等。他强调，今次游行由网民自发，会以和平方式进行，相信上水的街坊不希望再为上水区添烦添乱。梁金成又说，游行终点是上水花园第一号，之前与警方商讨的时候对方同意，但其后表示担心影响交通和市民，要求游行终点改为上水港铁站出口，但他认为有关地点更加挤迫，所以会坚持游行到原来的终点上水花园第一号。有团体朝早在城门河河面以小艇拉起写有撤回恶法的黑底白字直分，要求表达诉求。团体在社交网站表示，选择在城门河展示写有港人诉求的黑布，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他们的抗争好像河水一样无形而有住同心。团体又呼吁市民参与明天下午在沙田举办的游行。港铁大埔墟站外的莲蓉隧道，有不少市民到场观看，和继续贴上便条纸，表达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意见。 一名大埔居民下午聯同幾名市民在現場設置熒幕，播放影片介紹反修例事件的來龍去脈，吸引不少路過的市民觀看。他們亦向沿途市民派發單張。保卫香港运动发起游行集会，从旺角警署游行到民主党总部，大约有30人参与。游行人士在旺角警署外集合，向警方代表递交感谢卡之后，游行至到民主党总部，部分人士在总部外贴上请愿信和示威现场照片，又高叫严惩泛民阻差办公和煽动仇恨警察等等的口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创资中学，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都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提提你啦，上水区因为公众游行，咁由而家直至到去晚上八点，扶兴街、秦府街、新长街、新丰路、新康街同埋新城路嘅咪标泊车位咧会临时封闭，而警方咧会视乎游行嘅情况咧，可能会临时封闭上水石湖墟一带嘅道路。咁驾驶人士咧，请留意现场警务人员指示，并且咧系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嘅地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2019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6%，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最近的社会争议呢，触发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突，无论我们身处在现场或者透过媒体接收这些相关的信息，情绪或多或少呢都受到影响的。 精神科专科医生麦永哲， 可能在数日里面会出现了一些急性压力反应，譬如日头会成日想起啲画面啦，夜晚又会发恶梦，身体同埋精神咧都似放松唔到，引致失眠。除咗焦虑、紧张嘅情绪，有时都会觉得唔开心，心情好沮丧。如果啲负面嘅情绪只系数个钟或者数日，可能都系一啲正常嘅反应，唔使太担心。不过建议咧，如果有人觉得心情太过沉重嘅话咧，可以考虑减少观看一些新闻的影片，譬如24小时新闻台、社交媒体直播等等，尝试改为阅览一些文字式的报道或者收音机的报道。如果真的顶不顺的话，甚至乎可以暂停浏览相关的议题，相信可以减低这些资讯对你心情的影响的。但如果负面情绪真的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譬如多过两个礼拜，身体出现啲反应，譬如冇胃口啊、失眠啊， 思想亦都变得越来越负面，觉得好无力无助，甚至乎觉得自己好无用，想到一些自毁的念头等等。请你不要犹豫，要尽快寻求你身边人的支援或者专业人士的协助，及早治理。我在这里呼吁大家，除了关心时事之外，亦都要关心你自己和你身边人的心理健康。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一明山，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他会使钱在另外一半的身上多一点，即成日都会买小礼物送给身边那个这样。Hello， 我是殷咏珊，想知道我揀哪一定是波星，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殷咏珊嘅。 Hello， 咁咧，我哋就头先个半个钟了解咗关于你好多啦。 系， 咁啊，跟住呢一个心理测验，睇下又了解多啲关于你嘅咩啦。咁啊，因为呢个心理测验系讲紧咧爱情当中定性嘅指数有几高嘅。 好惊！ 嗱，五个选择，重复一次啦，就系、是、你死亡之前，死神俾你有三分钟可以做自己想做嘅事情，你会选择做乜嘢 ？A 狂打电话 ，B 揾仇人报仇 ，C 乜嘢都唔做。D 食餐好嘅，同埋 E 疯狂用信用卡。咁我哋先听啲就我哋三个都冇揀嘅，即係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B 搵仇人报仇嘅你，代表喺爱情上面你好想安定落嚟。不过就一路都遇人不熟，令你开始灰心，怀疑自己系咪搵到嗰一个真命天子。而揀咗 E，疯狂用信用卡购物的你呢，代表在爱情上面你是一个三心两意的人，对爱情亦都是只得三分钟热度，所以你的定性指数就很低了。那究竟今日同波胜一样揀了 A 狂打电话，又或者同阿一一样揀 C 不做任何嘢，还有同殷咏珊一样揀了 D 食餐好的朋友，又反映紧你哋嘅定性指数有几高呢？ 心理龙爪手， 首先讲我 A 啊，就系话 其实心入边一直等待， 狂打电话 喺人哋眼中系 player， 其实喺度寻找一个值得自己稳定落嚟嘅人， 非常之好啊！讲得头先觉得我好似系个样系。女朋友会问我排第几位嘛，个样有啲好唔安定嗰啲人呢，我知呢个系一个错觉，不嬲都系我好同意佢讲得非常之准确。啊，笑咩啫？好笑咩？ 咁啱唔啱啊？ 啱啊，我就觉得佢好讲得好啱啊。 咁你咩星座啊？ 人马座。所以人马座就系啦，人马座生即系呢个生性贪玩，但佢系好专一嘅爱情。 系 exactly 呼应咗。 好啱。如果我知道你系人马座，我一定要拣你啊。 关事嘅咩？ 系啊， 点解咧？ 点解咧？ 即系个人马座系会经常性会俾女朋友问呢个问题嗰啲人嚟噶。 系啊， 系啊， 表面系觉得好唔安全啊。 系啊，一定系噶。 我系啊，佢嗰啲成日周围出去玩啊嘛，出去玩都系打波啊，最多咪饮下酒， 睇下你同边个出去玩啦、 啊。好啦，跟住啦，拣 C 啊嘛，阿一 系 就系、是、咩都唔做。话喺爱情之中系最有定性嘅人，即使对方对自己唔好，佢都会默默咁样忍受，为嘅都系留住对方。 所以咪话佢专一咯个样。 所以我有个附带条件嘅，要个风景靓咯。喺嗰度 要个 女朋友靓咯， 要得要靓， 都要靓。 个女朋友靓咁佢冇定。 咁你咩星座？ 天平。 哦， 好合理啊！其实我呢个 都合理嘅，有条件嗰啲嘢要阻情， 系啦，要有条件。 你靓我乜都得，你唔靓唔好同我讲咁多啊！ 有条件你专一， 咁至于殷咏珊拣嘅 D 啦，食餐好嘅咧、就话你系一个工作狂嚟嘅。爱情咧唔系你嘅第一位，因为恋爱关系如果阻挡到你嘅事业，你宁愿舍弃爱情，工作凌驾于其他嘢。呢、這个你觉得咧？ 最好就 爱情可以配合到我工作啦。 嗯，呢个当然啦。 好啦，如果我哋问翻一开始访问嘅嗰条题，即系嗰个题目，如果有个男仔问你佢排第几位，好啦，我俾 total 俾三样嘢你啊。家人就一定第一啦，系咪先？好啦，事业、爱情同自己。 我自己一定摆最尾嘅。 O K， 嗯，咁家庭一定系摆第一嘅。 系 系啦，咁事业同埋拍拖系可以一齐。 好，双亚军啊！ 事业、爱情同朋友呢，如果真系要分啦， 朋友系可以后一个嘅。 嗯， 事业同爱情系好难噶，除非我结咗婚。 O、okay、K， 我生咗小朋友，咁、 嗯、 我要凑仔啦。 嗯， 咁你又可以照顾到我嘅生活，即系我一个屋企嘅生活啦。咁我 可 以 摆 低事业，专心一意去、嗯、去相夫教子，可以嘅。但系当我小朋友大少少，我就会出翻嚟做嘢噶啦。 嗱，阿一头先我再俾个情景你，假设你本身约咗个男朋友，我当星期六 系 咁啊，一日嘅拍拖，点知突然之间收到一个工作机会，话礼拜六咧，即系有套剧集有得拍，系、 嗯、 啦，唔使卡成啊，直情 咁梗系拍戏啦，唔使问噶、哦， 拣咗啦， 系啊， 拣咗啦， 唔使，所以我个另外一半一定要好 体谅呢样嘢， 系啦、啊，一定佢要好体谅我嘅、 啊， 即系我可以一放工即刻揾佢， 系 唔紧要，翻工之前我都揾佢，唔紧要。即系中间有个 break， 我都可以去揾佢，但系你唔可以唔俾我做嘢咯， 啊、 即系你唔可以阻住我做嘢咯，系啦，即系一定要有一个咁，即系成熟咯，所以另外一半一定要成熟，就系咁解。 所以工作都会高少少。 女神实验， 女神实验有一个情景题俾你啦、嗯。 假如你有一碗白饭， 嗯， 你估？你唔系你估嘅，你最想系拎啲咩去配佢咧？ 大家都 唔使谂嘅，真系 系咩？系咩？ 腐乳咯， 哦， 真系唔使谂嘅，系啊！我成日都呢、這个情景，成日都喺我屋企发生嘅， 系 成日都发生。咁加上我而家食素啦， 嗯， 咁我都食咗都有差唔多九个月， 嗯 嗯， 系啦，咁。腐乳又更加系， 你嘅素系去到咩地步咧？即系鸡蛋、牛奶嗰啲都食嘅， 杀生就食噶啦。 O、okay. K， 即系蜜糖我又食嘅，系、嗯、啦，咁样咯。 O、okay. K， 但系腐乳系几时开始喜欢呢个嘅？ 一出世嘅喜欢， 细个就开始 吃，细个阿妈唔系俾奶我饮嘅，俾腐乳榨汁我 嘅。因为我乡下系开平啊，咁、 哦、 开平系出。特产是腐乳啊嘛，咁所以我细到大都是食腐乳大嘅， 系， 同埋腐乳你唔觉得真的好好味嘅咩？即系佢送白粥咧，系即系人间美食嚟嘅。 腐乳就咁食噶， 加通菜咯， 哇，腐乳通菜都会， 但系就咁食，我个味太浓啊嘛， 有种嗰啲芝士嗰种 咧。咁、啊、我中意买啲饭团咧，即系嗰啲一个饭团有紫菜嗰啲咧，揭起块紫菜跟住搽腐乳，好似食面包搽芝士，唔系搽牛油咁样。 芝士你又中唔中意咧？ 食啊 ！OK， 但系腐乳即系中国 嘅。即系芝士有浓味嘅嘢，榴莲啊，越臭嘅嘢我越中意食。 臭豆腐啊，嗰啲 皮蛋 啊，皮蛋啊，臭豆腐啊， 系 全部中意之越臭嘅嘢我就越中意食咯。 有冇啲咩你系唔中意食嘅咧？ 我唔系唔中意食，我食唔到。 系 糖蒿同埋西芹。 个原因系食完系 会晕。 哦、okay, ，即可能有敏感或 系啦，闻到都会有少少晕，但系我而家开始食到少少西芹啦，我会即系因为我有个朋友，佢、就唔食榴莲嘅，咁我唔食西芹嘅，咁我哋就而家开始有一个即系个 决斗 系啦，比赛咁啊，边 个可以食到？ 系啦，咁我就开始逼自己食。西芹 一个咩嘅比赛咧？头先讲到话会晕，跟住搞个咁嘅比赛，点解要咁难为自己呢？ 赢咗有咩啊？赢咗可以俾你食多条西芹。 我觉得人生一定要克服好多嘢。 嗯， 系啦，一定要克服。 O K， 而家佢人生克服紧， 佢已经克服咗由以前唔中意食盐西，变咗好中意食 盐西，好劲噶啦。 系啦，而家又开始逼自己，即系例如啲罗宋汤啊，咁入边有西芹噶嘛，你又有西芹噶嘛，咁、哦、我会系，我会食晒佢咯。 落腐乳罗宋汤啊，大哥， 你我想知道你煮嘢食叻唔叻噶？ O K 嘅。 有冇啲腐乳嘅创意料理咧？ 除咗即系传统嘅椒丝腐乳通菜之外， 可以，你可以腐乳蒸 矮瓜。 OK， 腐乳即矮瓜。 系啦， 系。 跟住 有冇食过腐乳捞面咁样咧？会唔会有种咁嘅整法？ 好似人哋整杯面都系落芝士落去捞啊。 嗯，系啊。 腐乳可唔可以落去捞？ 咁你就咁劈落摆落去啫嘛。 嗯，但系你会嘅。 会。今朝先食完。 你唔好谂住带佢，佢今朝先食完。做啲咩得意嘅食法咧？可以 得意嘅食法啊？ 系啊，即系你觉得其实好少人会咁样样。 茶面包咯， 腐乳茶面包 系啊， 又唔系唔得嘅。 你谂翻当系芝士茶嗰啲法国面包，又好似好 make sense。 系啊，系咯、啊啊，茶面包咯。跟住其实佢都系要要沟一啲淡味嘅冇味嘅嘢食。 嗯，你送啲咩嘢飲咧？會唔會嗱？芝士有啲人送紅酒啊，腐乳能唔能夠又送啲 孖精？ 喂，你知唔知鹹皮蛋送紅酒係好好食噶？ 哦， 係啊，你可以試一下皮蛋送紅酒。 O、okay, K， 個皮蛋係即係普通我哋平時係 啦， 就咁就得啦，唔使特別。 係啦，你食一個食一啖皮蛋，跟住飲一啖紅酒，哇，好好味。 哦，呢、這個學到啊，呢、這個 係啊，真係。O K 噶，咁腐乳我未试过，试下先啦。 恭喜诗人， 嚟到我哋访问最后啦，咁、我哋又准备咗礼物俾你，咁啊，你不如讲下你今日出呢个题目系啲乜嘢，同埋点解啦？ 一份最鼓励到我嘅礼物咯，咁、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好需要鼓励嘅，咁、特别系我呢啲天蝎座嘅人，系啊，真系天蝎座嘅人咧系好好需要人哋去鼓励你，但系就唔中意人哋去即系例如你做得唔好，佢唔中意人哋话佢，即系你喂做咗咁样唔好，咁样唔好唔得咯，你咁即系唔佢哋唔中意，佢哋中意。啊、你今日真系 即系好兜口兜面讲你真系好叻嗰啲， 你已经好叻噶啦，系啦，但系你可以再叻啲、 哦 okay ，即系要兜个圈先。 系啦，你身边如果有天蝎座嘅朋友、或者女朋友，真系可以要咁样做咯，系啦、即系你当你去踩佢嘅时候，佢会即刻冇晒信心噶， 嗯， 同埋佢会跌咗入个窿入面噶。 O K， 系啊，所以一定系要鼓励咯， 鼓励嘅， 系啦，咁你要懂得鼓励。唔好好假咁样，即系其实咧，我觉得你今日已经好好噶啦，即系呢啲又唔得， 呢啲又分到， 系啦，分到噶，你一定要系要、即系好诚恳咁样去鼓励佢。 天蝎座系咪一个好麻烦嘅人啊？ 其实佢哋唔系好麻烦嘅，只不过佢哋要求比较高啲啫，佢哋对所有嘢要求都高，咁所以唔算麻烦嘅、但系佢哋真系好有义气噶。 哦、都是的， 都是 識那些都是 的，我都同意的，這個 是啊， 同埋記憶力好好咯，你對他好他記得，你對他差他更加記得， 十年他都會記得， 都好記， 是啊，但是他一定會報恩的、報仇就慢慢來啦，報恩他們會很快的， 義犬報恩， 所以我們今天不可以買一些很奇怪的禮物， 如果他真的會記住你， 是啦、 啊啊啊、我決定轉拿一些錢出來好像剛才這樣說拿 cash 算了， 我幫你捐了他好不好 我是你的後援會基金、好了，今天送 你先、 我先吧， 你先、你先， 這個鼓勵呢，我覺得鼓勵有很多種，一個很直接的鼓勵，我聽過一種講法，一種叫聲音鼓勵法，你的聲音要鏗鏘要令到個人醒啊！通常跌咗落一個低谷嘅時候， 你有聲音咧叫翻醒佢。所以咧，我今日咧呢、這個禮物勁啊！呢、這個鼓勵，嘿，就係呢一個搖鼓，點樣鼓勵啊？ 醒啊！ 加油，一名失！加油，一名失！加油，一名失！聲音嚟要叫醒佢，喚醒佢，我覺得。呢、這、一個呢、這個搖鼓緊要， 好感動啊！ 係嘛，你可唔可以聽到？ 好感動， 感動到喊啊！真係，你要想喊，一路拍住一路嗌啊！ 已經 係啊，恩永生，我哋支持你， 多謝你。 係啦，我覺得、我覺得呢個係用聲音鼓勵法， 仲有紅色， 紅色啊， 好嘢，好嘢，好嘢， 係啊，呢、這個搖鼓送俾你。可以自己鼓励自己嘛，最紧要呢一样嘢。 点解你就系买啲咁把鬼嘅嘢啊？ 咩啊？佢都系玩音乐噶嘛，即系鼓励自己之余又可以做， 系、啊，不停可以用咯、 啊。系 系 啊, 啊, 啊, 啊， 可以自己鼓励自己。 系啊，自己喺屋企又可以用、 啊。我觉得呢个几好。 嗯， 我喺我眼中咧，我对于鼓励呢只字咧，我呢排有另外一个发挥。 其实那个鼓励是要逼你去行动或者 去做啲嘢嘛。嗯， 即我仲谂到鼓励有摇鼓个鼓啊， 食 咗个鼓字。 好啦，到我啦嘛，系咪？ 到啦，到啦，到啦。 即鼓励嗰样嘢，其实你要鼓励嗰人去做，或者佢真系唔可以再企喺度嘛。 跑步机 系啦，你点样可以令到好难送部跑步机俾你嘅？ 准备咗喺出边。 系啦，喺出边，可以大家出嚟。 有咩嘢？ 点样去？我发现呢排啊，我自己有一个好深刻嘅经历，就是、如果你喺图书馆咧，冇一个时限俾你咧，你系做唔到嘢嘅。但当你喺嗰啲 coffee shop 得30分钟嘅 WiFi， 你做嘢就会即刻变得好快。所以最紧要系个时间。 沙漏啊！你买咗， 所以我买咗个 计时器， 我买咗个钟，提醒你要做嘢。 哇，好好努力啊！鼓励你，然后送个钟。 真得喎，呢个我要俾翻1蚊俾你。 你鼓励人送个钟俾人， 我觉得沙漏系 OK 嘅。 沙漏你都浪漫啲啊！ 大家嗱，呢个钟都有闹钟嘅功能，你有冇试过啊？好啦，我摊多15分钟之后要做嘢啦。就呢下鼓励你要醒，所以咧，随盒附送 咩啊？电芯， 电芯，唔该，先头先上面揾，啱啱我睇上面揾电芯， 我谂有啲咩要发电嚟鼓励人嘅咧？ 我屋企真系争个闹钟， 系， 我屋企真系冇闹钟。 但系个意头嚟讲咧， 都冇咩嘢嘅。虽然呢排大家都唔系咁中意送钟， 系咯，你仲要送钟啊，大佬，你仲要搞啲咁嘅嘢？ 但系呢个我真系觉得咧，我呢排对于时间呢样嘢，真系时间先系最好嘅推动力。你永远去到。永远去到嗰、那个，系我冇咁 容 易永远去到 deadline， 你啲嘢你先要追出嚟，先逼到出嚟。所以我觉得钟咧系一个好有意义嘅嘢。 嗯， 一种咧就系逼你埋墙角嘅鼓励， 系啦。 一个咧就系落天嘅， 真系要拣啊！ 系啊，两个男仔送两个礼物俾你，你 真系要拣啊！即系如红掌、啊，真系手掌又系用左手又系。 你评价下先啦，评价下先摇鼓啊！呢、這个摇鼓励。 即系要揀，系咪要揀啊？ 要揀嘅， 即系唔介意啊嘛。 唔介意，我哋都惯咗噶啦。 系咩 ？系啊。 咁我我揀摇鼓。 哎呀，出奇招有奇效。 点解咧？ 如果你买沙漏，我会揀沙漏。 系系 系。 系 啊。 钟真系唔好意头。 唔系唔关事嘅，唔、哦、关事嘅，唔关事嘅。咁样我都明白你个意思嘅，即系等于沙漏咁嘅意思。我当佢一个沙漏先。 系。 系啦，咁因为這個呢个有好童年嘅回忆啊。即系好细个嘅时候有玩过呢啲啦，咁我亦都好 surprise 嘅，你拎出嚟嘅时候，咁同埋咧，我有去过。一啲嗰啲叫咩聲音嗰啲嘅 relax 嘅，唔、記得叫成個名 字治療嗰啲啦， 又唔 係 叫治療係啦。咁就你瞓低喺度，跟住佢會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啊，跟住令到你進入深層淺層睡眠、深層睡眠，跟住再慢慢就拉翻你上嚟、啊。 嗱呢個時候鬧鐘就響啦，叮夠鐘啦， 夠鐘啦。要加钟就俾钱啦咁。 系啦，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乐器嚟嘅。 哦，真系噶。 咁我我觉得呢个几好啊。 系。 但系你话佢点样鼓励到我，我又未谂到咯。 醒啊！我头先咪鼓励咗一次咯。 哦，醒啊！ 任明生支持你咁样。醒。嗰个声音疗法老。 即系两个都叫我醒嘅，呢个闹钟系要叫我醒。 醒啦、啊，做嘢啦。 即系呢个 系有一个时间性嘅醒咯，即系你嗰个钟数就要醒。但系呢一个咧就随时都醒。 随时都可以啊。哇， 好醒、啊。 同埋我以前玩过呢一个乐器嘅真系。 系啦，醒啊，系 OK 喎、啊，我戴住喺身。 系。 跟住我有时可能唔小心发梦嘅时候，我就 可以摇。 我就会俾隔篱嗰个人，即系我出到去，咁啊闹钟摆喺屋企用啦， 系 啦，咁跟住呢个戴住喺身，咁啊会俾隔篱嗰个人。嗱，我一阵间可能会有机会发梦嘅，咁啊你见到我发梦，你 哼我个头啦，直情哼我个头啦，咁啊， 你就哼我啦。 所以就你系拣摇鼓嘅， 其实佢哋争少少分嘅啫。 好啊， 嗯， 唔紧要，我永远都系咁样样，差好少嘅啫。摇鼓四出，好嘢，证明我支持你系冇白费噶， 反送冲啊！ 喂，唔好再送啦吓，好啦，好，今日再次都系郑明山啦，亦都听下你呢一张 EP 里边另一首歌。 好啊，多谢， 系多谢你今日、，thank you。 对不起，我爱上了你，现在我一个人站在这里，不小心迷失。 不再让自己为你哭泣，回忆像是落叶一片片散落了满地，甜蜜却蜕变成了距离。我只想幸福快乐，拥抱的却是没灵魂的躯壳，告诉自己你只是过客，下一站幸福离我不远了。回忆像是落叶一片片散落了满地，甜蜜却蜕变成了距离。我只想幸福快乐，拥抱的却是没灵魂的躯壳，告诉自己你只是过客，下一站幸福离我不远了。在转身之后你却拉住我，该学会放手，忘记我们的所有。我只想却是没灵魂的躯壳，欺骗自己你是爱我的，但却没想过爱得如此坎坷。我只想幸福 有殷永山的那首歌，歌名叫做《我只想幸福快乐》。